必后悔，天上一天，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 只想你能再和我一起。

我赔了性命也换不回来。就交给命运安排，我们太草率，而时代太悲哀，让约定朝令夕改，谁能够释怀？于是我感慨，踏不过春去秋来，这是场竞赛，我们被时间打败。如果我说出来，会不会太明白？如果我哭出来，会不会太失态？如果风吹过来，你会不会明白？如果雨落下来，我会不会失态？如果爱像大买卖，我赔了性命也换不回来。会不会太无奈？如果我不回来，会不会太奇怪？也许爱是场大买卖，到最后都是我欠你的 就请一生，直到海枯石烂。